96.9，快乐多一点。 欢迎收听96.9，快乐多一点。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各位亲，要省钱的话呢，必须要学会杀价。比如说买一个标价100块钱的东西，你一定要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然后还价到不超过20块 啊， 然后老板就肯定会说滚，这样的话你钱就省下来啦，对不对？ 够了。 969，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获取更多969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你可

会怪我恨我或感动。假如

次缠绕着我，仿佛过去不曾感觉你是如此脆弱。明天是否还爱我？声音如此熟悉脆弱，原谅我不能不想。若无法一再忍受你从我的泪眼中离去，我害怕这样的日子在同样寂寞的夜里，你带着朦胧的醉意扰乱我失眠的夜。 声音在对我呼唤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归来吧，归来哟，别再四处漂泊。踏着沉重脚步，回乡路是那么的漫长。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。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。归来。 像地方